汉书卷五十一，贾邹梅录传第二十一。贾山，颍川人也，祖父屈，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。山受学屈，所言涉猎书记，不能为纯儒，常己事颍阴侯为祭。孝文时言治乱之道，借秦为喻，名曰治言。其辞曰：臣闻为人臣者，尽忠节余以直谏主，不避死亡之诛者，臣山是也。臣不敢以久远喻，愿借秦以为喻，为陛下少加一言。夫不依为代之事，修身于内，成名于外，而使后世不绝息，至秦则不然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富敛众硕，百姓任皮，者衣半道，群盗满山，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，倾耳而听，一夫大呼，天下响应者，臣圣是也。秦非徒如此也，其咸阳而西至雍，离宫三百，钟鼓为帐，不宜而聚。又为阿旁之殿，殿高数十仞，东西五里，南北千步，从车罗骑，驷马勿驰，旌旗不挠，为公室之力至于此，使其后世增不得巨庐而托楚焉。为驰道于天下，东穷燕齐，南极吴楚，江湖之上，滨海之关必至，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数，后筑其外，引以金锥，数以青松，为驰道之力至于此，使其后世增不得邪径而脱足焉。死葬乎骊山，力图数十万人，旷日十年，下撤三泉，合采金石，也同固其内，欺图其外，披以珠玉，饰以翡翠，中城官游，上城山林，为葬埋之耻至于此，使其后世增不得蓬科蔽冢而托葬焉。秦以熊皮之力，虎狼之心，蚕食诸侯，并吞海内，而不读礼义，故天殃以加矣。臣昧死以闻，愿陛下少留意而详责其中。臣闻忠臣之事君也，言切职则不用而深微，不切职则不可以明道，故切职之言，明主所欲即闻，忠臣之所以蒙死而节制也。地之敲者，虽有善种，不能生焉；江高河滨，虽有恶种，无不伟大。昔者夏商之济世，虽关龙旁箕子比干之贤，身死亡而道不用。文王之时，豪俊之士皆得竭其志，除扰采薪之人皆得尽其力，此周之所以兴也。故地之美者善养和，君之仁者善养士，雷霆之所击，无不摧折者，万军之所压，无不泯灭者。 今人主之威，非特雷霆也，示众非特万军也。开道而求见，合颜色而受之，用其言而显其身，是有恐惧而不敢自尽。又乃况于纵欲自行暴虐，勿闻其过乎？振之以威，压之以重，则虽有尧舜之志，孟奔之勇，岂有不摧折者哉？如此，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。夫闻，则社稷危矣。古者圣王之治，始在前，疏过失，恭送真见，古送失见，公卿比见，世传言见，庶人谤于道，商旅易于世，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。闻其过失而改之，见义而从之，所以永有天下也。天子之尊四海之内，其义莫不为臣，然而养三老于大学，亲执将而愧，执爵而印，注意在前，注梗在后，公卿奉帐，大夫进旅，举贤以自辅弼，求修正之事是执见。故以天子之尊尊样三老，是孝也。立辅弼之臣者，恐骄也，指执见之事者，恐不得闻其过也。学问至于除扰者，求善无厌也。商人庶人诽谤己而改之，从善无不听也。昔者秦政立并万国，富有天下，破六国以为郡县，筑长城以为关塞，秦地之故，大小之事，轻重之权，其与一家之富，一夫之强，胡可生计也？然而兵迫于陈涉，地夺于刘氏者何也？秦王贪狠暴虐，残贼天下，穷困万民，以示其欲也。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，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，十一而及，君有余财，民有余力，而宋生作。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，力疲不能生其义，才尽不能生其求，义君之身耳。所以自养者，驰骋义烈之余，天下弗能攻也。劳疲者不得休息，饥寒者不得衣食，无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，人与之为怨，家与之为仇，故天下坏也。秦皇帝身在之时，天下已坏矣，而弗自知也。秦皇帝东巡狩，至会稽琅琊，刻石筑其宫，自以为过尧舜统，玄石筑中矩，筛土筑阿房之宫，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。古者圣王作事，三四十事耳，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，以为子孙基业，无过二三十事者也。秦皇帝曰：死而以事法，使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。以一至万，则世事不相复也。 故死而号曰始皇帝。其次曰二世皇帝者，欲以一至万也。秦皇帝继其功德，多其后嗣，世世无穷。然身死才数月耳，天下四面而攻之，宗庙灭绝矣。秦皇帝居绝灭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？天下莫敢告也。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？无养老之意，无辅弼之臣，无进谏之事，纵自行诛，退诽谤之人，杀执剑之士，是以道于偷和苟容。比其德则贤于尧舜，克其功则贤于汤武，天下以愧而莫之告也。诗曰：非言不能，乎此未济，听言则对，赠言则退，此之谓也。又曰：己己多事，文王以宁，天下未尝无事也。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？文王好人则人兴，得势而敬之则事用，用之有礼义，故不治其爱敬，则不能尽其心，不能尽其心，则不能尽其力，不能尽其力，则不能成其功。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，尊其绝路而亲之，及则临世之无数，死则往吊哭之，令其小练大练，以观徒，而后谓之伏羲催麻蝶，而三令其丧，未练不饮酒食肉，未葬不举月，当宗庙之祭而死，谓之废月。故古之君人者，于其臣也，可谓尽礼矣。服法服，端容貌，正颜色，然后见之。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，以报其上，功德立于后世，而令闻不忘也。今陛下念思祖考，数追绝功，原所以昭光宏业修德，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事，天下皆欣欣焉，曰将兴尧舜之道，三王之功矣。天下之事，莫不经白以成修德。今方正之事，皆在朝廷矣，又选其贤者，使为常侍诸吏，与之持驱涉猎，一日再三出。臣恐朝廷之懈迟，百官之挥于事也，诸侯闻之，又必怠于政矣。陛下即位，亲自勉以后天下，损时善，不听乐，减外徭未足，止岁贡，省旧马以复现传，去诸怨以复农夫，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。礼高年，九十者一子不是，八十者二算不是。此天下男子绝，大臣皆至公卿，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，无不披责者，赦罪人，连其无发，赐之金，连其义者，书其背，父子兄弟相见也，而赐之衣，平欲缓刑，天下莫不悦喜。是以元年高雨降，五谷登，此天之所以向陛下也。 行轻于他时而犯法者寡，一时多于前年而盗贼少，此天下之所以顺陛下也。臣闻山东吏不诏令，民虽老雷龙疾，伏杖而往听之，愿少须臾无死，思见德化之成也。仅功业方就，名闻方昭，四方向风，今从豪俊之臣，方正之士，只与之日日猎射，鸡兔伐狐，以伤大业，绝天下之望，臣妾道之。诗曰：靡不有出，显克有终。臣不生大怨，愿少衰涉猎，以下岁二月定明堂，造太学，修先王之道，风行俗成，万世之基定，然后为陛下所幸耳。古者大臣不屑，故君子不常现其斋言之色，肃静之容。大臣不得欲宴游，方正修节之事不得从涉猎，使皆悟其方以高其节，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性，尽心以称大礼。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，功业溢于四海，垂于万世子孙矣。诚不如此，则行日坏而容日灭矣。夫事修之于家，而坏之于天子之庭，臣妾悯之。陛下与众臣宴游，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，夫游不失乐，朝不失礼，义不失纪，鬼事之大者也。其后文帝除铸前令，闪复尚书监，以为变先帝法，非是。又送淮南王无大罪，以急令反国，又言柴堂子为不善，足以戒。张夏诘责，对以为前者无用器也，而可以益富贵，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，令民为之，是与人主共操柄，不可长也。其言多讥切，善指示意，然终不加罚，所以广见政之路也。其后复进铸前云。